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郁敏喺边度啊？ 咩郁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郁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翻嚟啦！哦，大家记住抹嘴啊，偷食抹嘴啊， 系，唔系我哋唔开食啊，唔系再次呼吁68蚊盒非常之抵食， 明白啊？ 抵入香港抵噶啦，即系老实讲，68蚊，屌买成大罐南罐曲奇得啦，系嘛？我哋都系帮手足啫，系嘛？即系唔好话 唔好讲抵，你唔好餐餐同我叉住先得噶，即系你咪 抵在边度？ 细说到来，嗱呢啲嘢咧系 handmade， 系嘛？你要嗰啲咩蓝罐啊、白罐曲奇， 嗰啲系机密， 嗰啲机密噶嘛，啱唔啱先？ 都系道理， 呢啲 handmade 噶嘛， 同埋有咩嘅真系 handmade 嘅，同埋佢系用心思去做出嚟啊嘛，即系呢一点你68蚊你都买得到啫，系咪先？ 冇错， 系嘛？ 一分情意啊， 一分情意啊嘛，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最主要一樣嘢就係嗰、那個即係情意結。 喂，你真係九龍城啊！你買嗰啲西餅，一個蛋糕仔幾400-500蚊一個蛋糕，一磅蛋糕仔， 咪咯？ 咩一件西餅40几蚊咁樣？ 嗱，嗰啲層次唔可以咁樣比較㗎，謝生。 唔係，即係我冇話講大，即係唔好去大。嚇，即係你一份心意。 超值68蚊 ，OK， 咁啊有你份心意。 超 值得噶啦！天南我哋買咗100包。 你買幾多包？ 咩啊？ 你買幾多包啊？ 總之觀眾買幾多，我哋咪同佢買幾多咯。 屌你！ 就係咁咯。 唔講啦， 繼續。 好識你嘅啫喎。 你真係叻喎！觀眾買幾多咪買幾多。 咪係咁啦。 買幾多啦？ 冇錯啦。 我哋唔使落水嘅。 嗱，我哋即係做節目主持咧，就唔可以成日立亂話要落水嘅。呢個觀眾嘅呢個做主持嘅手踭。 好，好，我又講翻歷史先。嗱，咁咧就頭先講到啦，即係其實喺依個1919年5月4日就發生咗依個係即係學生遊行示威嘅事件啦。咁咧就如果以現今嘅即係港共政府 暴徒嚟㗎啦， 咁係一個暴動嚇暴徒。啊、但係後來啲嘢大家知啦。咁今次咧就係主要即係講，我哋唔講話依個遊行依個示威，我哋講翻佢後來嘅影響對後世影響。 因為咧嗱，當時咧即係中即係當時嘅中國咧，始終都仲係封閉，啱啱推翻清朝，都係講緊9年啫嘛，係咪？咁所以都係以孔孟之道啦，係咪？我哋嘅基本嘅思想思維就係孔孟之道啦。咁呢一次之後咧，就引入咗好多呢啲外來嘅一啲 不同地方嘅思想， 政府主義啊，咩呢個 社會主義啊， 社會主義啊等等，不同嘅主義咧，一股腦地喺嗰時候咧就侵入嚟啦。咁所以咧，後來發展到新文化運動啦，係咪？咁所以有呢、這個即係陳獨秀同胡適搞咗本《新青年》啦，係嘛？即係嗱，呢本《新青年》其實影響好大，對當時嗰啲所謂知識分子或者青年 大學生 影響好大， 青年大學生。 咁所以咧，咁即係當然喺呢個環境之下咧，孔孟之道梗係俾人打倒啦，大佬。點知你 所以大家好多時候咧聽打倒孔老孔家店，其實唔係毛澤東講嘅，係 新文化運動嘅， 係新文化運動裏面， 新文化 即係一個即係所以五四運動嘅一個延伸嚟。 因為你因為當時接觸咗西方好多呢啲新嘅思潮，呢啲新嘅思潮同孔孟思想咧好多係會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同埋佢。有啲封閉咗咁耐嗰啲年青人，一接到外邊嗰啲西方嘢，西方梗係好噶啦，大佬月亮當然是圓的啦，和尚都會曉念經啦，中國和尚梗係唔曉念經啦，係嘛？即係喺呢個環境之後，全盤接受西化，咁所以你譬如胡適啊啲都係噶，係嘛？佢覺得喂，你中國即係當然，喂佢有中國本身嘅文學根基，講乜柒都得啦，大佬。 佢話俾你 胡適比較弱啲， 然後佢話俾你聽，佢抌曬抌曬啲孔老夫子啲嘢，我哋完全西化咁啊。咁但因為你自己有中國文學根底，你講乜柒得？但如果當時喂你完全西化係唔掂嘅，咁所以咧又有一啲即係文學之間大家嘅一啲 爭論 啦， 係。 咁所以你睇翻咧五四即係新文化運動裏邊嗰啲作家咧，其實我就好反對，尤其我哋讀中學嗰時咧。讀譬如巴金啊，譬如老舍啊，即係我好威憎嘅。即係我當時讀啊，我而家當然就更加大徹大悟啦。當時就覺得，喂屌，呢啲文字好撚難，即係唔順口啊。 嗯，冇錯，唔順口。 林家產一句裏邊咧個冇標點符號，三十幾個字裏邊啲，你咪四五個的。 你有冇睇？你冇睇無名氏嗰幾本書啊？咩誒？ 無名氏我睇。 無名氏嗰啲書係啦。 仲撚艱辛嗰啲，林家產唔知講乜鳩 話啊？ 其實你唔知講乜鳩。咁好啦，一句裏邊三十幾個字裏邊冇逗點冇成，然後咧就五六個的。嗱，當時我讀嘅時候，我記得我國文老師就話：佢話嗱。呢啲咧就千祈唔好學，佢話一句裏面做得一個的嘅啫。佢話你多過兩個的咧，你要想辦法去咗個的佢。即係真係冇辦法，當然啦。咁但係哇，四五個的係完全呢啲壞嘅文章嚟嘅。咁但係教科書要你讀，咁你咪讀咯，係咪？咁但係你睇到都係好撲街噶嘛，大佬。即係因為佢係用西方嘅文字，再去用中國嘅文字去表現出嚟啊嘛。所以咧， 有少少都討論嘅空間啫。用多啲口語化，佢哋認為嗰啲係口語化嘅嘢。咁所以咧就係引入咗咧係西方嘅寫作方式。因為咧如果古文嚟講咧就好精煉嘅。但係西方嘅咧就係要明白嘅話咧就要多幾個助語詞啊，同埋好多詞性啊，係引入咗去中國嘅。咁所以呢個係過渡期嚟嘅。即係好似寫新詩一樣啫嘛。咁開頭啲新詩都好差㗎。 所以 去到文一多先好啲啦。 個問題就點解我哋中學嗰時要讀呢啲啊嘛，大佬？你俾多幾篇古文我，可能仲對我後世影響仲大。要你俾幾篇呢啲咁家親，讀落去讀撚到我。 但係嗱， 講翻時代 又講翻少少先嚇，即係頭先提到老舍。咁其實老舍咧，即係用北京土話讀都幾多嘅，即係反而你所講嗰種新青年嘅文風咧， 老舍叫好啲嚇，因為佢都係即係土即係北京土語啦，係咪？即係。好多啲你未必睇得明嘅，咁但係即係佢係啲土話， 但係嗰時提倡我手寫我口啊嘛， 係咁，但係有啲真係哇屌， 佢就真係矯揉造作啦， 翻譯文都大鑊嘅喎，咩黑老炮特金啊嗰啲咧， 嗰啲直譯啊嘛， 咁你一隻麻雀係咪嗰度嗰只啊？我屌你乜讀撚完都唔知佢講乜鳩， 應咩英特萊爾啊？ 即係你寧願讀下呢個白居易嘅燕詩好過啦。 咁啊，起碼呢個，因為你所謂咧，我哋而家接觸嗰啲好流暢嘅古文咧，其實就係明清以來章回小説嘅嗰啲嘅文章，嗰啲文字，所以咪比較流暢咯，因為佢講説書噶嘛要你嚇，咁但調翻轉頭咧，去到咧新文化運動嘅時候，提倡新文學要寫白話文，哇咁嘅時候咧就好難適應啦， 大鑊啦， 係啦，咁所以又出現咗阿謝興所講嗰種轉折期。咁但係巴金同埋老舍都係喺當時嚟講係啲代表人物，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嗰個課程安排咧，就係希望你接觸下嗰啲嗰個時代嘅文章同埋嗰啲人嘅感受。 唔係嗱，如果老師識批判嘅話咧，咁都 OK 啊，咪作為呢譬如我哋國文老師識嘅批判，咁喺呢一句裏邊嗱，呢啲唔可即係喺現代嘅文學裏邊係唔合格嘅。但係如果你唔識批判，有啲老師屌即係冚家產， 所以老師好緊要咯。 卅幾個字目教曬幾多？啊呢啲 喂， 當時呢啲好文章嚟㗎，係嘛？咁啊撲街啦！你又覺得好文章，咁你以後寫嘢就好撚多個的啦。因為你加咗個的裏邊，真係的確係好容易串連成篇成句子嘅。 冇錯啦， 係嘛？你係容易串連嘅，咁但係。三十幾個字，你斬開佢幾句咁可以？ 無名氏，你兩行都未一個，未見到個標點符號㗎。 即係嗰啲係一代，即係一代一個時代嘅文字，一代時代嘅文章嚟嘅。 咁但係就即係喺每一個時代，亦都有唔同嘅文體。譬如頭先講啦，依一種嘅所謂新白話文啦，因為其實白話文我哋唔同年代有唔同嘅白話。 咁好似我哋講誒頭先講章回小説啦，或者我哋譬如我哋講嘅水滸啊，或者依個係 數四大名著啦，水滸 唔同 嘅， 你紅樓另外一回事嘅 呢、這個西遊記啊、三國啊， 即係你去嘅水滸嚟講，你喂你係即係當時明朝，即係你當時即係大家口語真係好多係咁樣講法嘅喎， 講古仔啊嘛，説書啊嘛， 你唔好 用外本嚟啊嘛， 你唔好用我哋廣東話去睇佢，你用翻佢哋即係即係北方人啊，或者江南地帶或者北方人， 唔係其實調翻轉頭。應該用廣東話去睇，因為粵語的古音是很多。 嗯，係。 北方為咧，北方外來語多。 因為而家講緊係話睇翻用嗰啲小説，我哋講白話。 嚇、 啊！我哋白話，我哋廣東話有我哋廣東話白話。 唔係睇章回小説咧，就會粵語好啲。但係如果你睇翻而家白話文咧，就係、是、呢個外來語咧就會多啲咯。係 啦， 係 啦，嚇！ 好啦，嗱，我哋有啲又翻，其實我哋唔係講緊而家呢個新文學運動嘅，又唔係講緊五四運動嘅，只係用五四運動我哋帶起咗咧，所謂國民教育嘅一敗塗地。 嗯， 咁啊，因為呢個係邊個提出㗎？你哋 我提出 㗎。嗱，因為即係今日啱啱今日五四啦，咁其實依一個愛國運動啊，或者依個即係引申到我哋嘅國民教育㗎，或者其實我哋喺五四嚟講，亦都有講到一啲所謂國民教育啊，或者一啲所謂公民教育。咁但係嗰陣時嘅公民教育或者國民教育，同今日嘅公民教育或者而家香港政府或者一啲咁嘅即係土共團體講嘅國民教育，其實係兩回事嚟嘅。 其實佢就將英殖時代嗰種公民教育，其實你又將佢轉為國民教育，其實 OK 噶啦。咁但係你又加咗偉光正落去啊嘛，係嘛？你要加咗偉光正落去，然後你將即係中共那套咁樣嘅即係理論，你擺埋落去，話又要敬愛咩國旗，又要敬愛領袖，又要問，你擺埋落去之後咧，咁成個咁啊，真係變咗國民教育啦。 我想問一下啦，嗱，即係民國時代或者我哋細個嘅時候讀書嘅時候，都有一啲呢啲嘅常識。或者係呢個咩㗎？即係向國旗敬禮啊！ 喺台灣叫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係嘛？勤洗手啊！ 好簡單，即係我哋嘅所謂青年十二守則，其實就是一個公民教育嚟嘅。啊，你唔好即係嗰啲， 即係生活教育嗰啲係 生活教育。 公民教育其實就係一種生活教育。我哋喺外面，我哋出去點樣待人，我哋應該要做。譬如過馬路，我哋要睇交通標誌啊。 係啊，冇錯。 我哋呢啲就係一種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真係冇咁簡單，即係。譬如認識基本法都是公民教育裏面的一部分，即係等以前公民教育裏面會認識，即係香港政府裏面的架構 啊，係啊，冇錯， 行政局啊，呢個立法局啊， 係 諸如此類嗰啲，即係其他嘅局嘅。 算唔算以前我哋中國讀嗰啲 EPA 咧？ 係啦，就係嗰啲啦， 嗰啲 公民教育咯，係咯。咁但係即係嗱，你呢個政權逆轉之後，你如果你將呢一套仍然是公民教育。係繼延伸落嚟，其實冇事嘅，即係你認識基本法啊，即係我哋基本法之類下邊咧，我哋有啲咩權益 嚇， 諸如此類係 OK 嘅。但係你將偉光正擺埋入去，咁就冚家產啦。 我哋以前讀 EPA 唔會叫你效忠英女王噶嘛， 冇。 係啦，咁但係而家。叫你見到國旗又要咩啊？ 肅然起敬 啊！咩點子肅然起敬啊？仲要 流淚， 係啦， 心 感動， 見到澎湃，見到領袖就要全身又暖洋洋啊！握下手就要係咩啊？我以前讀小即係讀嘅，即係公民教育啊，或者一啲咁嘅 EPA 依啲唔會教呢樣，我就認識呢個社會 嘅嘢， 認識個社會，而家認識社會就好多範疇，好多。 拉尾好似係淨係得翻 PA 添啫喎 ，economic and public affairs。fair 啊嘛，以前係嘛啊，咁你即係都係讀學呢啲啫嘛。 咁啊，依個題目㗎，前興咧，咁你睇下你即係想 嗱，即係其實有睇緊一樣嘢嘅。第一咧，即係點解會睇翻呢一個講呢個問題咧？就因為最近咧，或者依一兩日咧，就講到嗰個即係小學教師咧嗰個鴉片戰爭嗰樣嘢。咁而源起咧就係啊，即係大家老友記咧就睇咗《練月爭》嗰篇文章，咁啊於是咧就影響咗出嚟。嗱，老實講啦，我哋講咗個緣起之後咧，我哋睇下，其實今年2020喺教育界係一件咩事咧？其實正正好咧，就係2000年啊，2000年，所謂藍天白雲啊，如果教育界知道嘅話，記得嘅話咧，就係藍天白雲公布時候，去到今天咧就20年，即係20年點解冇任何聲色都冇嘅？就是、因為我哋嘅教育改革。 可以咁講就真係失敗啦。點解失敗呢？其中以國民教育為例，國民教育咧嗰個名字嘅衍生咧係一筆半長嘅，即係一個 course 嚟嘅。我哋簡單啲講就係話，我今天我哋咧係對咧我哋香港嘅認識，對中國嘅認識係兩樣嘢嚟噶嘛。好啦，個問題咧就在乎於咧，其實一路嚟講咧，二千年嘅藍天白雲入邊講到嘅國民教育咧，其實係兩條腿嘅。第一條腿是什麼呢？是中國歷史的教育，即如果硬邦邦的擺在台面的就是這個國史教育。你看你老友記何漢權呢，就是 我不認識他的這個我認識 他何漢權厲害，這個人等一下先說一 下你先待會待 會待會待會個人壞話我都很少個人壞話，因為認識人少的嘛，是認識這個我繼續說一句吧。因為這樣的關係呢，所以呢 在這個中史科的改革裡面呢，其實很重要的，但當時你忽略了。為什麼呢？因為呢當時我們就覺得即是中國歷史重要，但是呢你改革的時候呢，因為學習的時候呢，人們覺得好像很悶，就是那個帝王將相。於是呢某些教局的人呢，即包括當時很靚女的陳嘉琪，現在已經退休很久了，他呢就提出來了，哇這樣啊，不如這樣我將它合併為人文科學啦。這樣呢當時大家覺得咦沒問題喎，但是原來去到今天呢，一見到我們從後面摸回前面呢就大鑊了。為什麼呢？你一說將它合併為一科的話呢，即是中國歷史沒有獨立科，是低班喎，出現了，所以在低班出現了問題。低班出現問題，那個問題不單止學生，原來在那陣時受教育的學生都出現問題，那陣時受教育的學生就成為今天的老師嘛。所以出呢個小學問題啊，因為小學嘅鴉片戰爭呢、這個依、這個嘅笑話咧，我哋叫笑話咧，基本上咧就係因為當年啊嗰、那個教育改革嗰個嘅唔完整、唔完善造成嘅一啲校遺忘。好啦，再講啦，遠性係乜嘢呢？就是、我哋經常講嘅蛇齋餅種之一嘅，就係嗰種係國情教育咧，就是、一路運啲同學仔上去內地嗰度咧，體驗內地嗰個嘅生活啊，睇下佢建設啊嗰啲。嗱，嗰度遠性嘅。個問題在乎於咩呢？你依啲嘅活動咧，就全部批曬俾咧老左。因為嗱，老左其實咧，以前的老左咧，即係廖耀珠時代嗰啲咧，點、都好，你唔同意佢立場，但係你同意佢有心啊嘛。但係去到嗱，好似李慧瓊嗰啲教聯嘅李慧瓊，真係做得很好嘅。點解咧？嗰時真係冇錢噶嘛，幾千蚊人工，哇，做到十幾小時、廿幾小時。都是咁做，但系跟住落嚟嗰班就唔系啦。喂，你舐曬啲嘢，但系咧行，所以做到系點樣咧？做到咧，個個人咧，到到後期我哋喺好多唔同渠道聽翻就係邊一個翻去嘅都唔中意。點解啊？因為你啲嘢樣樣都係清一色，都係硬邦邦嘅，咁啲人咪唔中意咯。好啦。咁嘅情況之下咧，就造成咗咧，而家香港嘅嗰個嘅局面就係、是、大家咧。好多同學仔咧，就係點樣就唔中意上面嘅人，喂，中間嗰啲人咧有利益嘅人咧就舐曬水喎。 因為所有翻大陸嗰啲所謂交流團都俾曬啲左派做。 係啦，冇錯啦，嗰啲咁嘅 A B C 團體啊，嗰啲咁。喂，咁你嗱、那個問題要鬧嘅，真係要鬧。你賺錢啊嘛，你賺咗阿爺錢，阿爺俾咁多錢你做咩咧？要嚟分憂啊嘛，你分唔到阿爺憂，咁你係咪要抵鬧咧？最好笑的就是如果大家記得其實國民教育中心董建華年代哇抌成一幾落去俾個校舍你知唔知揾個校舍係好難的嘛，咁啊俾咗咧某一個咧校長會啦，呢個校長會就叫教協啦，唔係係教聯會。 教聯會 咁當時咧咩鑊嗰個咧就真係好慘，嗰、那個咧黃君如校長係啦，咁其實咧好多人都係好多都係嗰啲子弟嚟嘅咁但係好啦，你攞到咁多錢，但你做唔到嘢。最特別的就是什麼呢？通識科。通識科呢其實當時來說就是分擔了呢中國歷史科 在國民教育或者在那個學科知識裡面的一個部分，因為它是當代中國嘛。當代中國拿掌旗手是誰？就是今天這個呢叫做什麼楊耀宗校長嗰個係香島中學，係你香島中學啊，入邊有鄧飛啊，如果你認得啊，鄧飛知道嘛？喂，佢當時啊係香港通識教育學會嘅會長嚟嘅喎。好啦，你哇你因為咁嘅樣，鄧飛就做咗副校長。 其實很多人是拿住這些位置來上，但當有問題的時候就走了不出聲啞巴，那變成就造成了一個是這麼大的問題。好了，為什麼要譴責呢？為什麼要說難辭其咎呢？現在的老師不是因為他自己學不懂，而是個教育制度啊，同埋教育嘅內容，令到佢根本就係一忽忽知啲唔知啲。所有嘅嘅歷史教育咧，一定有一個基本點嘅。我哋而家叫立場咧，其實以前叫基本點。基本點係咩咧？好似近代中國，即係好似阿連月珍所講嗰啲，係好大嘅問題嘅。近代中國嘅民族苦難唔可以用任何形式去解釋噶嘛？民族苦難就係民族苦難。這個是一定要承認的，因為你這樣我們才有未來，就是說我們要革新，我們要學習西方，但學習西方同時呢也都要注意到自己的個情況。好了，何漢權的問題是什麼呢？他因為這個東西，何漢權是風采中學校長，不知道退休沒有咁啊，唔係喎，應該今日都仲有講嘢喎，喺電視度見到佢喎。 佢就教評會嘛， 教評會。佢因為你封咗中學，當年係點樣攞個封咗中學翻嚟做嘅？就係佢同人講：喂，嗱，我咧就好提倡呢個喺中國歷史教育嘅，所以咧其他學校 佢出陳你講就係要即係要有提倡呢個中國歷史。 係啦，同埋 佢本身讀係 佢自己本身以身作則。嗱，我嘅學校一定以中史科為必修科。好啦，咁你咪攞咗做校長咯。好啦 ，OK 啦話，但係喺成個中史教育問題上面，中國歷史教育問題上面，你有好多嘅旁支組織，自己組織個叫做咩咧？廣大咩啊？廣大中史碩士同學會。嗱，咁呢啲咪即係佢自己度身訂造嘅外圍組織咯。唔緊要噶，你做到嘢咪得咯。但係你喂，你去到今天做唔到嘢喎。你是不是難辭其咎？你還在說溫情牌，溫情牌其實已經是過時，你跟後生仔說的是應該是說什麼呢？是說就是那個的怎樣如何去正確認識，就不是說你說那種溫情牌，所以要罵的就罵這樣。 那說到即你剛才說的教評會，或者這個是所謂國民教育，或者何漢權就提倡嘅中國歷史啊，嗱，咁我哋其實咧就睇翻嗰段歷史啦。咁依個國民教育其實最早提出係咩人提出呢？九七前已經有人提出依個國民教育嘅喎，就係何漢權佢哋嘅教評會。 佢哋嗰陣時提出嚟嘅係咩咧？就係話用中國歷史教育去取代國民教育。 嗱，一個。好多人誤解，唔係你即係何漢權出親嚟都係話要即係提倡中國歷史， 佢叫國史啊嘛，佢呢個國史教育係佢講噶嘛。 喺1996年，佢就向教育局提出咗一個國民教育叫做係意見書。咁我就攞出嚟又即係又讀一讀啦。咁呢個係一個咧，其實點解會留意到？因為喺2012年，即係國教反國教嘅行動裏邊，咁其實教評會咧都走出嚟，即係早做醜啦，就話即係要叫政府咧就停一年先啦，唔好而家提出啦，就大家諗下先啦。咁但係我哋睇翻喺嗰年佢攞出嚟嘅國民教育嘅嘢，其實同佢喺教評會1996年佢嘅意見書出嚟嘅其實內容。都是很接近的，我想很大成分是參考了去你的意見書的。好了， 所以他就叫國師了。 是的， 何漢權有分給他國師。 首先他們的國民教育那部分，我們看看，我們認為這個我們就是教評會，在1996年說的，我們認為要辦好公民教育，首先要對公民教育考一個準確的定義。本會主張對公民教育教主而採取合宜界定，即公民教育就是國民教育，實質上也是政治教育。依個喺1996年，佢就話因為我哋要回歸啦，我哋要為咗九七之後，我哋要做預備工作，佢就要求就係話要成立呢個國民，即係將當時已經係有啲係公民教育，佢已經係想轉成國民教育。依個國民教育係一個係非常之合宜嘅，我哋就係要實施一個係政治教育嚟嘅。好啦，依個已經係得人驚啦，仲有嘅，好啦。本會認為公民教育工作 而設立長短期目標，以面對2047嘅到臨。2047係乜嘢啊？ 50年不變 五十年不變結束啦。咁我哋要點樣啊？即係要翻翻去。 堂堂正正嘅中國人嗰種。 係啦。嚇嗱，咁亦都講啦啊。本會認為一段一段嘢之後啦，嗱，因應屆時即係1947年啦。形勢因應屆時形勢，多了解祖國的政治經濟情況，以便進一步融入一中港一國無分兩制的中國新社會。佢哋呢個教育評官何漢權佢哋提倡嘅呢一個國民教育，係為咗我哋香港人融入呢個一國一制嘅。嗱，仲有一個。是很大好大劑的一件事。頭先你講，佢成日就喺電視度就講，我哋要重視依個中國歷史啊嘛。好，本會建議教署需檢視現時與公民教育，即係後來所講嘅國民教育啊，科有比較密切關係嘅科目，對此等科目的內容進行或修訂、或壓縮、或剔除的工作啦。以便與公民教育科配合。好啦，咁係有列咗一啲例子嘅。現時與公民教育科有比較密切關係嘅科，大概如下：小學嘅社會科，佢覺得可以壓縮、可以剔除，要配合嘅國民教育嘅。好啦，中學科目包括咩啊？社會教育科、經濟及公共事務科，即係 EPA 啦。跟住落嚟啊，中國歷史科。政府及公共事務GPA 就通識教育、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好啦，其他我唔講。李漢權提出依個中國歷史科要配合依一個國民教育。好啦，你提出要進行修訂、壓縮、剔除。你而家你係希望喺1997之後嘅國民教育，你係要壓縮呢個中國歷史，定剔除呢個中國歷史啊？定係修正呢個中國歷史啊？嗱，修正咗之後，好似頭先講啦，而家好多年青人其實咧對呢個中國歷史完全唔認識嘅喎，係咪啊？嗱，甚至而家中學都20年到啦，應該就開始我哋嘅中國歷史喺中學，我哋以前讀中國歷史入邊，由傳說時代、三皇五帝開始，佢唔係由依個清嘅鴉片戰爭開始講， 因為佢冇咗個乜嘢咧， 佢希望就係 初中冇咗啊， 係啦， 佢初中咧有幾年咧係好多學校係冇開中國歷史科， 係啦，咁佢 咁跟住咧，你啲人嘈得緊要啦，於是咧加上由啲政治壓力咧，就開一科，開一堂。咁你一個禮拜一堂咧，其實教唔到嘢嘅。 即係佢點解要由依個鴉片戰爭開始啊？由政治目的啦。我哋中國係受外國嘅欺壓， 唔係八國聯軍開始。 唔係，佢係沒鴉片戰爭開始嘅嗰、那個，即係嗰個中學中史。 應該由八國聯軍開始，即係中國人受呢、這個受呢、這個 割香港啊嘛，割香港啊嘛。 嗰個近代史開始啊嘛，鴉片戰爭係近代史開始啊嘛。係 啦， 而家 咁所以嗱，李漢權一路就喺度假仁假義，就話要提倡中國歷史，但係你點解你教評會喺依個意見書裡面？就要提出咗特，即係講明啦，就係、是、包括中國歷史，你要將佢壓修改啊、壓縮啊、剔除咧、啊，以至而家1997之後，我哋嘅中國歷史科係唔只係唔受學生嘅重視啊，係官方你都唔重視啊， 即係你割裂咗咧，就翻唔到轉頭噶啦。嗱，點解咧？你而家去到今天咧？老師本身對於歷史科嗰種嘅認識咧，嗰個時代感同埋嗰個時間線啊，我哋叫 timeline 都唔清楚，於是就造成咗而家所謂嘅即係倒果為因啊、因果不分啊呢啲咁嘅現象咯。 係啦， 咁其實如果我哋係要重視嗰個嘅教育嘅話咧，其實應該係要將一啲好重要嘅史實去拎翻出嚟，去講翻出嚟。 好，我哋今依一節嘅時間到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再繼續講啦。